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 枪手有人没资格，怒视人头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

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独一无二的世界红色海岸线，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始终追赶海浪的踪迹，滩涂以每年50米的速度向里延伸，红海滩也就踩着它的足迹一步步地走向海里，追随红海滩也就追随了生机与希望。金秋时节，道笔为画，登上宜兴阁，俯瞰稻田画，画面栩栩如生，万里长空且为背景，举目远眺，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清凉的海风，蔚蓝的天空，古朴的栈道，目光所及皆美景。若逢秋季，绝对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当然，品和蟹与稻草人稻田画合影，选购绿色有机食品都是不错的选择。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宣传顾问，我诚挚地邀请各位游客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 李老师你好，都说盘锦的稻米很出名，据我了解呢，景区内还有一个将艺术种到田间的景点盗梦空间，那是不是在景区内还能感受到大片金黄的天然美景呢？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哈，盘锦被誉为北国的鱼米之乡，这里四季分明，温度适宜，光照充足，特别是稻田养蟹、蟹田种稻的独特模式呢，使我们这里的水稻呢都是天然无公害的。当下呢正是新米上市、水稻飘香的季节，有不少游客呢，特别是到这个稻梦空间呢，亲吻这个水稻的香味儿，真的是香气入心。稻熟正是蟹肥时，穿行稻浪种阡陌，万亩黄金腾细浪，一帘秋色卷稻香。说到盘锦的水稻呢，就不得不说一说盘锦的大米。盘锦的水稻啊，是一年只种一季的，而且呢176天和185天的生长周期呢，让我们这里的盘锦的水稻呢是粒粒饱满，颗颗丰硕。用这样的水稻呢磨出来的米呢，自然就是晶莹剔透、色泽油润的，而用这种大米煮出来的饭呢，就是清香浓郁、口感香甜的。金秋呢，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漫步在稻梦空间，闻一下稻香，真的是妙不可言。景区内的在各个景点还设有特色专卖店，每一个专卖店呢都可以买到新上市的盘锦新大米。 来到盘锦，当然不能错过美味的河蟹，也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介绍。 是啊，是这样的，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看美景、品美食，金秋盘锦食河蟹，唇齿留香，味难忘。盘锦的河蟹是闻名全国的，因为我们盘锦呢是地处辽河入海口处，这里的这个水草是丰美的，四季是分明的，海带水交融，水资源丰富，所以呢就让我们这里的河蟹呢有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盘锦的河蟹分为野生和养殖的两种，所以呢我们很多游客呢到盘锦去呢，有一些蟹农呢就会介绍说，我这个河蟹啊是野生的，所以野生的呢就是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滨海芦苇荡当中自由生长，河蟹也叫苇田蟹。那么养殖的呢，也不是和其他地区的河蟹一样放在箱里养殖，我们这个养殖啊是在这种广袤的苇田和逐水而生的稻田当中圈出一个偌大面积的蟹田，河蟹呢就在这个面积当中呢自然的生长。这个蟹田里头呢是不施任何农药的，天然无公害。盘锦的河蟹呢到了这个季节金秋时节呢，基本上都是个大饱满、膏满黄腻、鲜美多汁，无论你是蒸煮、烹炸、卤，它都是味美鲜香，应该说是一口咬下去满口的蟹黄蟹膏，蟹肉又白又嫩，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那么我们在红海滩景区内是否也能尝到美味的河蟹？ 在我们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内呢设有许多特色店，特色店里头呢有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满足广大游客的需求。而且呢，如果你要是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内看到河蟹就想品这个美食呢，有许多店铺呢、美食店呢都会按照您的要求呢给您加工成熟，让您当时就可以尝到河蟹的美味。秋高气爽季，正是品蟹时，欢迎大家呢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看美景、品美食。 金秋时节到红海滩，一望无际的稻田，稻花飘香，丰收在望。河蟹各大膏黄满溢，味道鲜美。金秋时节，心灵和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不妨到红海滩共度美好时光。以上就是今天的景点推荐，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乔伊。 如果你

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只是为了留你身旁。梦想在不在前方，今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想着远方，想着心上姑娘，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似曾万箭鲜花在身旁，总是遥远星星的光亮。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公里长的线，一个热吻可以调动面部29块紧张。